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44集，西竹的由来。易如的神情开始激动，身子不受控制地站立着，思绪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不堪回首的晚上。直到秦放握住了他的肩膀，沉声唤他的名字。易如，易如。 啊！ 易如陡然间清醒过来，他看着秦放，嘴唇微微的吸动着。秦放把水杯递到了易如的手里，说：“ 不烫。” 易如的手试不出温度，却因为秦放的那句话，忽然眼眶湿热了。易如定了定神，继续说下去：“ 我知道那几个人的名字，也知道他们住在哪里。前两天，我挨个去找，发现……” 说到这儿，他顿了顿，眼底掠过了欣慰的同时，又有深重的迷雾。 我发现他们都死了。 是都死了，但是并不是同一时间，死的也稀疏平常。有一个喝醉了酒，失足掉进了水沟里淹死了；有一个去爬近郊的云雾山，悬崖边翻越护栏拍照，脚一滑摔死了；还有一个在大雾天横穿马路，没有看到疾驰而来的货车被撞死了。最初听到真是觉得大快人心，果然是老天有眼呐，恶有恶报。可是静下心来再想想，周身忽然泛起了凉气，这世上真有这样的巧合吗？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到林娟的电话之后，孔京华也反思了一下，觉得自己先前或许是因为失去过一个女儿，又太喜欢西西，对她太过于溺爱了。孩子就像是一棵小树，很多规矩要早做，一旦是长歪了，悔之不及。之前的教训还不够痛吗？他渐渐地开始严厉，和西竹说话时，不行，不能的使用率越来越高，但是遭遇到的抵制也越来越大。西竹跟一般的小孩子不一样，性格当中乖戾的部分尤其明显，顺着他时呢，样样都好，一旦不合心意，他的怪脾气说来就来。已经有过两次摔筷子回房，和朋友们一讲，大家都建议孔金华来一次狠的。 这楠楠不得了，这么小就这样，长大了不得翻天呐，你得治他，让他知道怕。 是啊是啊，三岁看八十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对孩子就是太软。我们就说前一个西竹，你别怪我揭你疮疤啊，他跟那些个流里流气的人混在一处，你管过没有？只知道劝劝劝，最后怎么样？非得出事儿了才知道疼。 当然，说归说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孔京华还是不想走那一步的。晚上吃饭，他试着去跟西竹沟通。 西西呀，你知道妈妈为什么给你起个名字叫西竹吗？咱们国家的人呐，喜欢竹子，梅兰竹菊被称作四君子，都代表高尚的品德。妈妈希望西西啊像竹子一样，谦虚、有礼、高洁、正直，做一个有用的人。 叨叨叨叨叨叨，这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？你领养了一个四岁的女儿，大字儿都不识一个，你确信她能听得懂什么叫谦虚、有礼、高洁、正直？还有，是你了解竹子，还是我了解竹子？那货长得又直又高也是没办法，纯属天然属性，人硬给他添那么多品格标签，竹子也活得相当的抑郁的好不好？西竹把筷子一撩， 吃饱了， 孔京华像是没听见。 西西，把碗里的饭吃完，还有筷子要轻拿轻放，不要发出声音。 西竹很不高兴，借着推桌子的力移开餐椅想跳下来，孔京华的动作比他还快，又把椅子拖回来，椅子腿跟地面摩擦发出了难听的声音，又像是骤然低压的信号。 西西，今天必须把饭吃完。 西竹坐在餐椅上，眼观鼻，鼻观心的，就是不动。他这个年龄，只要说出几句和年纪绝对不相称的话来，就能成功的把什么孔京华或者林娟吓住，但是他一直没有，一直还算努力的把任何脾气控制在小孩子任性的范围之内。大概是因为这些人虽然讨厌，终究还是好意的，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必须老老实实的去做一个三岁小孩，毕竟这身体里藏着的是曾经道门色变妖类切齿的半妖司藤。很好，你不动，敌不动，我动。孔京华拿起勺子，舀了满满的菜配饭送到了他的嘴边。 西西，张嘴。 西竹就是不吭声，也不动，眼睛里满满都是敌意。反复几次之后，孔京华也动了气，火一上头，伸手过去捏他的下巴。 西西，张嘴。 西竹可能是被捏疼了，倔强脾气上来，拼命晃着自己的脑袋，伸手去抓孔京华的胳膊。孔京华心说反正也黑了脸了，还要立个威的，仍然把饭往他嘴里送。 西西，你今天必须吃饭。 哼、 啊、西西你 僵持不下之际，西竹忽然头一低，狠狠地一口咬在了孔京华的手上。孔京华疼得浑身都哆嗦，想也不想一巴掌就扇了过去。他不知道自己这巴掌用了多大的力气，西竹居然连人带餐椅摔下去了，落地时咚的一声闷响，震得他心都停跳了半拍。孔京华眼睁睁地看着西竹趴在地上，有一瞬间他手足无措到脑子都懵了，居然不敢立刻上前去扶，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。 怎么办？西西会不会是摔死了？ 幸好，西西又爬起来了。他的脸都肿了半边，额头上鼓起了一个大包，鼻子下面也挂血了。孔京华的眼泪刷一下子就出来了，他嗫嚅着叫了声：“ 西西。” 刚刚自己这是怎么了？不就是吃饭吗？不吃饭就不吃呗，自己怎么会动手呢？孔京华悔得肠子都青了，抽了餐桌上的纸巾想给西竹擦鼻血，西竹不要的，甩开他的手就进了洗手间。孔京华愣在当地，听洗手间哗啦啦的水声，过了会儿西西洗好了出来，像是当孔京华不存在一样，自顾自地进了房间。咚的一声很重的摔门声，摔得孔京华一个哆嗦。桌上杯盘狼藉，孔京华没心思收拾了，虚脱了似的坐在沙发上，难过一阵哭一阵。到底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呀，轻不得，重不得，打不得，骂不得，西竹本来就不亲他，这么久了连句妈妈都没叫过，出了这事儿，母女间就更难相处了。临睡前，孔京华进屋去看西竹，西竹裹着被子朝墙躺着，应该是知道孔京华进来了，但是他就是不回头。孔京华站在床边，柔声说了好多话，无非是妈妈错了，西西不要生气了。西西不好哄， 无论他说什么都是铁板一块。唉，算了吧，小孩子在气头上，说什么都是没用的。孔金华想伸手摸摸他的脑袋，快挨到时又犹豫地缩了回来。 那西西睡觉吧，妈妈明天再来看你。 孔金华关了灯，轻轻地带上门回到了房间。西竹睁着眼睛听外头的动静，直到所有的声响都归于寂静。夜深了，西竹起床了，他翻出自己的小书包开始收拾东西。秦放去了一趟凤凰山，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，案发地不可能再留有线索，可是他还是停留了很久。当初他那一下重击，即便不让对方丧命也绝对是重残，但是一如说，那三个意外死亡的人死前身体都很好，生龙活虎，能跑能跳，这就怪了。那神秘的第四个人到底是谁呢？而又是谁把他给救走的呢？秦放走到就近的崖口坐下，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远处灯火通明的城市，各色横竖走向的灯光把城市分成无数细小的奇形怪状，但还是被外围大片大片的黑暗簇拥着。人类总认为自己创造了灯火文明，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呼风唤雨，但是如果你站得高些，再高些，你就会发现世界太过浩瀚，人类聚居区之外存在着太多无法解释的蒙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